不骄傲，不怀疑，啊，这样的人能度过一切顺逆善恶境缘，稳稳当当往生净土啊。罗什大师曰，鸠摩罗什，为坚固善心，身不可拔，乃名根也。由以善能生妙果，生于之善呢，故名为根。啊，这一愿里头，啊，这个一章里面呢，三愿都以善根无量做基础。啊，与善根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，因为善，它善有根，根就能生善。啊，善能生妙果，善果啊。善的反面是恶。啊，反面就是三恶道啊，就是贪嗔痴啊。贪嗔痴能生一切不善，能造一切罪恶啊，果报是恶道啊，叫三恶道啊。啊，这是学佛的人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啊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不能有恶念啊，不能有恶行啊，我的行为不可以，不能有我的念头，我的行为不可以啊。所以善能生于善啊，一切善都从这三个根生的。底下这一句，戒得金刚那诺延伸坚固之力，是第三十二愿啊。那诺延伸愿，谨先称之为深得坚固愿啊，这个也很好啊，得坚固之深呢、啊，跟我们现在得的神啊不一样啊。啊，金刚这两个字是中国的意思。啊，梵语叫巴哲罗，法哲罗，意思都差不多，是梵文的音译。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金刚。啊，三藏法术第五卷有解释啊，金中最刚，古云金刚啊，金是金属啊，这个金不是黄金，金属，金属里面最坚硬的啊，所以我们讲铁再不给它炼，把渣子再炼掉，那这就叫它做钢啊。钢从哪里来的？是从铁里头炼出来的啊，铁里头的精华就称之为钢。啊，又大藏法术四十一卷有说啊，梵语、巴哲罗、 华严金刚，此宝呢出于经中，色如紫音，遍念不消啊，至坚之力可以切玉啊，世所稀有，故名为宝啊。念老在这个挂虎注解，即金刚石啊，素云暂时亮度最大啊，这称之为宝啊啊，它能够切玉，玉石是石头里面非常坚固的啊，只有用金刚石能够把玉切开。啊，将玉加以雕琢，成为玉器。啊，再变成了艺术品。啊，我们在故宫博物院里面看到明清玉器。啊，那真正是艺术家他一生当中心学的结晶流传给后世，后人爱如珍宝啊。啊，价值也非常之高啊，那么从这些器皿里面可以呈现出那一个时代的文化啊，这些艺术品代表文化的水平啊，从历史博物馆里能不能看看啊，自古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啊，古人用的这些东西都陈设在里面啊，看到人类进步这历史的痕迹又金刚者，金刚属之简明，这是佛学的术语了啊，佛经里面讲的金刚多半跟金刚术有关系啊，《大日经书》第一卷书《法者罗》即是金刚术啊，金刚术原为印度之兵器啊，是战争的一种武器啊，金刚术也就是说这种利器像中国古时候的宝剑啊，剑称之为宝，这个剑呢笑铁如泥啊，人家拿的刀斧啊，他一挥的时候这个刀就断掉了啊，斧头就挥坏了，而他自己没有一点伤痕，这个剑真是宝啊啊，金刚术也有这个作用，在兵器当中这是最坚硬的一个武器啊，一般的是刀枪没有办法对付它的。那么密宗里面呢，用它来代表坚立之志智慧 啊，坚固、锋利，代表智慧。啊，《大日经书》又说：“法者罗，如来金刚之印呐。”这是比喻了。啊，我们要晓得。啊，在造像里面是表法，啊，绝对不是真的拿着这些武器，啊，拿着武器什么？这武器战争呢？这杀人呢？啊，那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，佛像里头，菩萨像里面。表法的意思很多，啊，如果不加以解释，你会产生很多错误。啊，我们一般常常见的叫四大金刚。啊，你到寺庙里面去，进天王殿，左右你就看到，啊，这四天王，四大天王。啊，世俗啊称为四大金刚，他是四大天王。啊，四大天王手上拿的都有表法的，我们一般称为道具。啊，东方持钩天王。手上拿的是琵琶，啊，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一定要知道，绝对不是说东方天王喜欢音乐。你看手上拿的琵琶，啊，喜欢唱歌，就错了，完全搞错了。啊，琵琶代表着中道。弦乐器，啊，弦松了弹不响，紧了就断掉了，一定要调到适中，音色才能发出来。啊，这是告诉我们，凡事要用重，不能不急，也不能太过分。啊，要懂得用中。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中庸之道，它代表这个意思。啊，佛法里面代表是中道第一谛。啊，所以你要懂得它表法的意思。啊，它教我们什么？就在这些道具上显示出来。啊，他要我们要用重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中国人讲的忠字，忠孝的忠。你看上面是个忠，下面是个心。啊，心要放在当中。不偏不斜，这叫中。啊，如果我们有偏心，有邪念，就不中了。啊，琵琶代表中道啊！啊，中才能够保持国家。中才能保持自己的身，啊，所以明哲保身呐。中，中道能够让你一家兴旺，能保持你一家，啊，这个道理非常之深呐。所以持国，持是保持啊， 保持身，保持家，保持国，保持世界，都要懂得中道。啊，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，啊，剑表什么？表智慧。此地讲的坚立之志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慧见的断烦恼啊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智慧之见的能断烦恼。啊，南方是增长天王。啊，增长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天讲进步啊。中国古人讲啊，苟日新，又日新，日日新，这就是讲不断的要追求进步啊。怎样才进步？有智慧才能进步，没有智慧不能进步啊。智慧跟知识又有差别，知识进步啊会带来后遗症啊，智慧不会啊。所以要真实智慧啊，见是代表真实智慧的。所以诸佛菩萨手上拿的这个东西啊，都表着他的意思在里头。他在上课啊，你要不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你要懂的话啊，寺院里头去转一圈的时候大学问呢、啊、你做明白了啊，你在烦恼忧虑问题解决不了，你转一圈之后通通明白了啊，智慧就开了。我遇到什么困难，哎，哪个菩萨这方法好啊。所以这些艺术全是教学的工具，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啊，这是艺术化的教学，在佛教里几千年就用上了，就盛行了啊。现在二战之后啊，很多地方提出了艺术啊，那佛家用艺术来表法，这个时间久了啊，许许多多啊，这些学术佛法是领先的，在带头啊。啊，很可惜，现在都把这些表法的当作是神明，当作是迷信，冤不冤枉？啊，不知道表法深意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